老铁慢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老铁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罐头唔会有错啊， 唔会有错啊， 即系唔系我哋食嗰啲罐头啊，即系做节目嗰啲罐头，即系继而我因为即系呢一今年咧试过有两集自己一条去做节目啊， 系 咁啊，当然有一集咧就 系 打风啦，啊咁啊冇理由叫你同阿健哥哥过嚟做啦吓， 系 有一集咧就健哥哥甩底啦，临时临急见到你揾你做又太迟啦咁样啊，咁啊试过有两集啊自己一条去做，咁其实咧做唔做到咧，梗系做到啦。但好唔好听梗系唔系好听啦，系咪先？咁我决定咧，我就要有录一集做我哋做罐头。咁当然啦，可能唔系罐头嚟噶。咁咧，咁如果讲得清楚，忍唔住我会推出街。咁当然，起码而家有一集就冇乜时间性嘅啊。咁有时间性嘅，到时先至算啦，咁样啊。 系， 因为呢啲照节目出街嘢，我控制喺度噶嘛。 OK， 咁啊，点样讲咧？计我的戰南網友撞爆之後呢，咁啱啱其實上就早輪啦，唔知幾耐啦，其實呢就今節目嚟㗎嘛。咁我哋講一個我的戰南好友劉德華㗎嘛。 係。 咁嗰次同我記得同我見哥哥做。咁其實即係你知啦，你都識劉德華啦，乜嘢都識見哥哥啦。咁見哥哥同阿劉德華好撚 friend 㗎嘛。 係。 咁你話見哥哥講阿劉德華呢，佢真係有點而 留咗力， 嗱係真係留咗力嘅，即係我，但係我就唔肯爆啊，我同佢唔係好熟㗎嘛， 我同佢都唔 係 好熟㗎， 係啦，咁啱囉，係咪先？即係嗱，咁我咁樣啦，呢一集叫做我的戰艦好友劉德華篇之我冇撚沉船 ，OK 啊，係啦，試完嗱，佢咧，你追溯翻以前嘅節目啦， 系 咁啊！刘德华咧跟我哋去沙井玩啦，系嘛？咁啊，识咗见嗱，我讲咗个故事，重新再讲一次 ，OK？ 因为冇真系见哥，见哥哥喺度咧，系好讲好多嘅 ，OK？ 因为唔使顾见哥哥感受嘅，因为见哥哥讲刘德华咧，其实某程度真系即系有啲难度 ，OK？ 吓咁啊，咁啊，我就咁讲，试完刘德华跟我哋去玩，咁佢自己就去咗去玩啦，就识咗件女啦， 系 吓。咁咧识咗件女咧，咁咧呢件女咧就当晚就好 happy 好开心啦。咁啊，跟住咧就搞到阿刘德华咧就频频去神秀啦。 系， 咁啊除咗神秀之外咧，咁同呢件女咧都发生咗一段微妙嘅 爱情故事。 又唔可以咁讲嘅。 钱银故事。 有咁 交易故事。 仲有咩可以讲？发生咗一啲离奇又唔系离奇啊！ 千丝万缕嘅关系系嘛？ 又唔系好千丝万缕嘅，总之发生咗一啲可以取耻笑嘅故事啊 ！OK， 其实记住啊，记住大前提系阿刘德华冇沉 ，OK？ 刘德华话佢冇沉， 总之刘德华冇沉啦 ，OK 我唔可以话佢沉噶，点解你会屌柒我？点算点咩咯？你明白？总之个结论。而家讲俾你听，系都话冇沉嘅 ，OK。 但系沉唔沉咧，就唔系我哋讲噶， 各位自己 系啦，自己判断啦 ，OK。咁话说，刘德华咧就见到呢个典型嘅女子 ，OK。其实相貌都端好嘅，但有只日又唔系我杯茶啦，即系有时啲村姑味啊，系嘛。 系。 咁呢件女咧，点解要出嚟做咧？嗱，其实刘德华系有运嘅， 系。 呢件女应该系做多几日咧，即系刘德华见完之后咧，过几日佢就唔做噶啦。记住啊，系件女讲话做到见埋你之后过多几日，佢自己唔做啊。嗱，呢啲全部系嗰件女讲啊，有 OK 啊。 系 咁咧，就试完呢件女咧，其实有个理由啊，佢自己咧就点解会出嚟做咧？就其实嗰件女家底唔错嘅，我嘅节目讲过，我重新再包装一次啦，家底唔错。咁话说呢件女咧。就佢家姐有啲姐夫咧，就开啲贸易公司做啲服装生意嘅。 系 ，OK。咁啊， 个家姐就系咁供养呢个女啦，呢个妹啦。 系 咁呢个妹其实咁样娇生惯养啦。 Okay. 即系呢个就又由阿刘德华同我讲嘅 ，OK 吓，咁就先一阵你评下啦 ，OK， 好， 啊、你又识阿刘德华啦 ，OK， 吓、啊，咁呢件女咧，点解会出嚟摆咧？就系话佢条仔，而呢系女都有仔噶啦， 系 呢佢条仔咧就借咗佢家姐钱，即系借咗嗰件女嘅家姐钱 ，OK， 咁咧就跟住分咗手，唔谂出还， 系 正常啊，有食 有拎， 当然有拎啦，因为。条仔冇错啊， 系 ，OK 喺我嘅自男嗰个度，佢都冇错啊， 系 啊，但系条仔直系咪啱啊？条仔系唔啱， 系， 但系冇错，你明啊？嗰个论述你明唔明白？系我都复杂嘅， 系 ，OK， 系唔啱啊，又冇错，但系佢有错，但系都啱，系唔知总之。总之你自己做落啦 ，OK？ 总之系错噶啦，但系正常系咁样做嘅。 系啦，系啊，人都咁做啦，系咪先？但系系啊，系已经负演责嘅。 系 啊，我启迪嘅你咁样做， 系 唔肯啱嘅。 系 OK， 借钱唔还唔肯得嘅。 系 啊，尤其借啲女嘅钱唔还，咁样咁你见女点做咧？当然你同条女系分咗手嘅，咁啊 OK。咁即系话嗰条仔唔还，咁嗰条女就要还噶啦。 系 即系你知啦，呢啲女即系好多女都系咁样，有啲个性噶嘛。 嗱， 记住啊！呢、這个故事全部都系刘德华同阿健哥哥讲，健哥哥同我讲翻啊。 O K， 嗱，我冇见过刘德华到而家，话声咧，我知佢甩翻咗水啊，话声咧，唔好仲未，唔好咁快住啊。O K， 嗱，我冇见过刘德华噶，啊，但我系觉得，即系有咁嘅 case， 即系由健哥哥同我讲翻咧，我依家好觉得好有趣啊， 系， 啊，我都奇怪嘅， 系，好咧，想笑又唔敢笑啊， 系啊，系啦。总之我冇沉啊，刘德华冇沉 ，OK 就是、最大前提呢样嘅，佢话冇沉 ，OK 冇沉， 系、 啊、好啦，咁呢件女要还钱，佢希望唔靠人还翻几皮嘢，系讲几皮嘢咋， 系 几皮嘢俾个家姐，因为佢条仔点会借得多俾你啊？我系家姐，见到你啲咁嘅白痴仔，点会借俾你啊？啊，咪借几皮咯。人哋屌咧做贸易生意几皮实有啦， 系 咪先？借几皮，跟住你唔还，咁嗰条女就话就佢自己还， 系。 但系呢条女娇生惯养啊嘛， 系。 唔好话娇生惯养啦，一路都系由佢家姐接济噶嘛， 系啦。 咁又搵钱还 ，OK， 咁就把手还出嚟做鸡， 嗱嗱声 找翻条数佢，喂，系咯，喂，女中豪杰啦，系咪先？到其他人就唔会啊，对家姐界会啦、 啊， 血浓于水啊嘛，你明白？华东水灾咧，佢都系咁样样嘅啫，明唔明白 ？OK， 咁啊，好条女又翻工，咁啊到撞到阿刘德华嗰日，咁啊玩得好开心啊， 系， 咁我唔捻察知道喺张床上边系做乜捻嘢啦， 系 ，OK， 嗱我首先要讲下刘德华嘅背景啦 ，OK， 嗱，真埋朋友开始啦， 好， 刘德华有一个好捻猪嘅猪嘅老婆， 系 ，OK。唔好话猪嘅，都唔属于系人，唔属于人类啦。 唔敢评价， 唔敢评价，因为大家识。OK。咁啊，刘德华有一个老婆啦， 系 属于系生物啦， 系 OK， 系一个生物嚟嘅。OK， 吓咁啊，喺我哋朋友嚟讲，都会咁讲，即系私下讲啦。我哋 系 喂，系啦，系啊，喂，你件女，喂，大佬。你点会令你性欲噶、啊，大佬？你真系一见到你一件女除咗件衫，即系见到你唔使件衫，你除衫，你真执佢一剂先啦、啊。唔系用条蕉啊，系用拳头执佢一剂先啦、啊。喂，大佬，喂， 而家讲紧嗰个系佢老婆啊， 佢老婆啊。咁、okay. 我哋私下咁讲啊，当然对住阿刘德华，我唔敢咁讲啊。当然我知阿刘德华唔知听唔听啊，但系记住啊。如果我有，因为我有识刘德华而家，你知啊？ 系 你唔好同阿刘德华讲得噶啦， 系 你唔好同我讲佢有啲集出个鸡得噶啦 ，OK？ 好、okay. 嘅、啊，咁啊等阿刘德华自生自灭 ，OK？ 因为刘德华系唔想会听嘅， 系 OK？ 我又有办法令到佢唔会听嘅， 系 OK？ 好啦，咁啊嗱应承咗啦，咁你我叫你唔好听啊！即系如果你有话俾妈妈俾刘德华听咧，你就唔好听啦，呢集 OK？ 啊，尤其是空少嗰啲啊，屌你老话声俾你听啊，阿碌嗰啲啊，屌你老，你咪捻出声啊 ，OK？ 好啦。咁而家呢件女有一个咁大嘅使命， 系 即系做鸡还债， 系 哇了咧冚家产，九十六十年代 系 火红年代嗰个时候做鸡还债， 哇我同你一夜夫妻、哦， 系啦， 我撑捻到你行嘅，我想 咁啊，刘德华，你知作为一个对住翻屋企对住嗰只老虎， 哇真係佢真係唔知咩生物啦、啊、牙米巴變形蟲嚟、啊、對住佢對住佢嗰幾個牙米巴變形蟲。嘩大佬唔高唔矮唔大唔細唔撚靚喎，大佬屌你老母，大佬即係咁嘅咁嘅老婆 ,ok, 我一見到嘩前提係咩呢，呢個劉德華呢其實某程度喺我哋同我有時出去玩呢，其實節目講過啦，佢帶我喺香港嗰啲好 cheap 嘅場玩嘅。 是 即係嗰啲咩亞洲夜總會啦，香港唔犯法唔犯去響度，佢帶我去亞洲去玩㗎，旺角亞洲。 是 啊玩即係佢玩盡晒香港所有夜總會。 是 平嗰啲咩金乜撚嘢呢準到呢、啊、嘩嗰啲即 係成條街都係 呢全程 Halloween 嘅呢、okay. 嘩佢哋全程 Halloween 㗎嘛，佢都去玩嘅帶埋我去嘅。 是啊 當然啦佢老細俾㗎嘛。 是 咁我唔使畀錢啦最緊要係咪先。我今日畀佢一次錢咋嘛。我去過兩次畀一次錢算好好啦。真係算好好啦我真 係。 真係請埋你㗎啦。當然唔係劉德華請啦。劉德華咁樣孤寒佢老細請啦。 係。 ok, 就算我畀錢嗰次都唔係畀佢老細啦。係畀劉德華啦因為都係佢老細請㗎嘛。ok, 總之我兩次畀一次。但嗰次呢得啦到咗我畀一次。ok, 咁劉德華佢點樣佢自己喺一啲夜總會裏面呢已經有相熟嘅飯盒 是 在香港佢咁點呀識件女老細俾錢㗎嘛應酬㗎嘛咁啊跳跳下跳跳跳跳跳跳跳咁跳舞咁啊我唔係一定出街㗎咁啊成日坐識一件女坐下咪有感情囉 係 坐下咪可以出嚟襯囉坐下就金魚變木魚變飯盒啦 係 好正常 正常 冇問題佢玩過唔止一次啊佢啲木魚由金魚變木魚變飯盒變飯盒去從良離開呢個劉德華唔緊要佢再玩過 係 因為佢老細俾錢㗎嘛 一雞死就一雞明 係啦一樣將咗第二件女金魚變木魚變飯盒 ,ok? 好啦喂掂曬一個人唔渣 係 即係喺女方面佢唔會咁易沉船啦 係 所以我都話啦劉德華唔會沉船㗎你明白嗎你明唔明大前提啦記緊住啊香港佢唔沉㗎嘛咩維多利亞港細啊你明白嗎你出到公海唔係㗎或者有嘅我唔知啊出到公海有少少唔同㗎。去到沙井呢個公海呢啲沙井最出名係咩唔知道呢 咩嘢 沙井計出蠔油啦。 係。 有好嘅地方就是鹹水啦嘩鹹水嗰個海港都好撚深啦喂大佬套路唔同啊大佬香港啦我哋解釋一下先香港女仔即始終都唔係點咁呃曬你嘅即呃陣咗你我都喺香港生活㗎嘛 都係呢一個圈子㗎啦。 係啦我點知你係咪陳浩南嚟㗎大佬屌你老咩我係喂屌你我亂我東升嘅屌你老咩咪先屌你老咩即係佢真係有權係咁㗎喎咪先咁佢嗰條女都要驚驚地㗎嘛係咪先我喺大陸驚你嚟搵我 啊搵閪 到我嚟我俾我幾四寸地址你啊你自己嚟啊你入到嚟唔緊要入到嚟啊你識搵先算啦你識搵先算 ok 唔好話我哋好似圍村咁啊 ok ok 但你識搵先算啦搵唔到㗎嘛驚乜撚嘢啫 ok 呢啲全部我估嘅啫 ok 咁劉德華當日喺同我喺神獸嘅玩呢非常之開心唔知點解特別開心嗰件女同其他我哋一齊玩嘅村妹啊好多女一樣高妹一樣佢都陪到我劉德華落嚟 lobby 等我哋㗎。即係我哋約咗係一點鐘喺 lobby 就通常都係㗎。 即係陪到盡啦。 陪到盡呀。咁當日呢我就約咗高妹去情緒酒店㗎嘛。 係。 咁劉德華呢就拖住件女喂劉德華唔係依不死唔撚想走。去咗件女 是 他希望那件女會跟他一起過去深圳跟我和我阿牛一起去租情侶酒店但不好意思那件女鑑於不知乜嘢關係可能仲有債未還曬 是 ,ok? 他沒一起。咁跟住就阿劉德華同以後阿劉德華就同阿健哥哥講件事同我講啦嘅事實啦。咁劉德華呢 就跟住就频频去沙井， 系 去神秀，有捧场，有去跳舞， 系 啊，即系搵阿张翔跳舞，亦都有私下搵呢一件女私下搵嘅，吓、啊、就净系喺温泉下啦，屌下閪啦，系嘛，吓咁啊呢件女咁啊呢件女同阿刘德华讲，我唔做噶啦， 系 我争少少。就夠還俾佢家姐， 係 咁即係我約我知啦，佢爭佢爭一三雞， 係 咁啊，仲爭兩雞就夠還俾家姐啦， 爭少少啫都， 爭少少嘅 ，OK 嚇、啊，係借三雞啫嘛，借三雞仲爭兩雞，OK 嚇，咁我還咗兩雞，我唔做啦，唔做啦， 係 咁啊，劉德華咧，即係你知啦， 人生六做啊， 唔係你作為一個人 係。 一夜夫妻百夜蚊啊， 系 百二蚊啊，吓咁冇话两鸡嘢嘅，但系，唉，咦呢件女唔错嘅， 系 呢件女唔系鸡嚟，你明白？ 系 佢唔想做鸡，佢环境逼成佢做鸡，你明唔明白？ 系 佢有同情同可怜嘅地方， 其实佢系唔需要做鸡嘅， 佢唔想做， 佢根本就唔使做， 吓唔系唔系佢唔想做嘅，佢逼于无奈为咗。一个好好嘅理由就系因为想还钱俾个家姐，唔想靠其他人， 系 唔想靠其他人，唔想靠，唔想问人借，唔想揸佢家姐钱，而出嚟摆个身出嚟做， 喺嗱呢个 卖肉养孤儿，哇！你有冇睇过？有冇睇过啊？白燕嗰啲啊，卖肉养孤儿， 系 嗱，佢就做好一个咁嘅心态啊，走去去做呢个鸡嘅，唔系做呢、這个女女嘅。 系、 okay, 小姐，哇！屌你，喺我嚟讲，英痴嚟啦呢个。如果有睇《古惑仔》嘅，呢、這个红兄十三妹嚟啦。 系， 话俾你听，大佬话讲义气，话讲道义噶嘛。 系， 喂，我自己嘅嘢，我自己负责翻。 好啦，咁跟住嗰两鸡嘢点搞咧？ 咁两鸡嘢我咁啊，都冇嘢嘅。总之，阿刘德华就知道呢件女系仲争两鸡嘢啦。 系、 啊、，OK。咁啊，你知啦。我哋真系，我唔系沉啊！记住， 明白， 唔系沉。OK， 识个朋友。OK， 不过系成日去揾佢啫。 系 OK， 即系一个月五，我话一个月五日啊嘛。我咁有西物神秀两日去揾佢啦，或者系两日去神秀西揾佢啦。 系 咁，喂，我做一个男，我一个人，我揾你，因为我欣赏你，我欣赏你，你出淤泥而不染， 学 青年而不妖。哎你我咪抽緊咁嘛，你明唔明白你知咩佢抽緊啊，你要你我都唔知但总之我知佢名女人 ,ok, 抽緊咁嘛。好我对你已经有一个唔同嘅角度， 是 一个真你唔系鸡喺我嚟讲， 是 你系抽緊。 抽緊 ,ok, 你卖艺系唔想卖身嘅。 你就算卖身你都冇卖个心。 系啦。 好 你冇卖子宫。哎卖卖閪呀你。明白我卖身冇卖子宫。哎呀哎呀那个諗法就咁样啦。 是。 ok, 咁我觉得你真係有一个值得交朋友嘅諗法啦。喂大佬你抽緊嚟㗎嘛。 是。 係先。你卖身不卖子宫。哇只能呢个值得尊重添啦。做鸡就咁咪做小姐就咁。哇你简直如果你同我眼以前见嗰啲啊喺旺角亞洲夜總會见嗰啲係兩件事啦。喂嗰啲肯定同你比錢一定要講錢㗎嘛。 係啦。 咪先你唔係唔講錢。你係有個理由俾我聽你點解要出嚟做㗎嘛。 係。 你係為咗還錢俾屋企人。 你為咗。 呢份情操。 係。 比任何一個香港立法會議員呢都更加高深。 是 啊，但是你记住香港立法话话好似九成阿狗嚟嘅，记住 ，OK 啊，但系我冇话见到阿狗佢，啊，冇沉嘅记忍住啦 ，OK， 大前提冇沉 ，OK， 好啦，咁啊，最夸张嗰日咧，嗰件女，就话我唔做，咁最后咧，刘德华点样咧？你真系两鸡嘢，我俾， 系， 哇！ 我嗱，我明嗱呢度我又要想讲少少嘢，我明佢心态嘅，佢个心态就可能就觉得，你都系因为唔想争人钱啫，咁我攞呢两鸡嘢出嚟，你都系唔想争我噶啦，你系实会俾翻我嘅， 实会还俾我噶， 系啦，咁我就攞出嚟， 系啦，当个人情，人情都唔会蚀底嘅， 而且 俾翻我嘅。 我都诊咗你有两次啦，应该嗰两次系咪免费咧？应该都免费，可能真系免费啊！嗰两次啊 ，OK， 可能诊咗两次免费。 当佢免费啦， 当佢免费啦， 系啦，嗰度都攞翻四千啦， 系啦，嗰度攞翻四千啦，咁走咗数啊，好，跟住有一日，咁啊，其实啱啱我就去完圣保，咁嗰次阿刘德华咧就要去沙井，嘅意思系咩咧？刘德华系陪呢件女去广州， 系 去广州，最后啊，最后啊，好啦，好啦，复杂嘅嗰啲咁样复杂嘅嘢唔捻讲啦，去广州。咁因为佢家姐嗰个贸易公司咧，即系做服装贸易嘅咧，就喺广州嘅。 系 咁啊，其实广州系好多啦，好正常啦呢啲。 系 咁啊，咁啊出嚟见过家长噶， 系 刘德华见过听嗱。听阿健哥哥讲，阿刘德华系见过呢件女个家姐嘅， 系 吓，咁阿刘德华已经借捻咗，唔系借啦，系喺刘德华嚟讲咧，就俾咗2鸡嘢俾呢件女去投资佢屋企嘅事业 ，OK， 两鸡嘢系可以投资一个人嘅事业 ，OK， 我筹咗一鸡 ，OK， 我唔系事业。OK， 唔系事吓，系罪业。佢两佢佢两鸡嘢系投资咗嘅。阿刘德华同健哥哥，健哥哥同我讲系点样咧？即系我唔明嘅，健哥哥点解唔肯查刘德华？我唔肯明啊，话声你听啊。 系 阿健哥哥就同我讲咧，即系刘德华同我健哥哥叫我同我讲啦。就话咧，喂，我冇问题噶，我嗰两鸡嘢喂投资咗落佢家姐嘅。服装贸易到咯，嗱，我已经 plan 好晒一系列嘅谂法噶啦，嗱，开啲分铺， 系， 记住两鸡嘢啊，开啲分铺喺广州，咁连锁式经营， 系， 狐狸老尾，跟住点啊？跟住仲要 一开二，二开四， 系啊，跟住就上市再集资，集资再分拆，分拆再上市，类似咁样样啦。OK 啊，呢啲系啦，黄冠一啦，跟住佢温叔啦，温兆忠都熟。OK 吓，即系同佢讲， 但系你要同阿黄冠一同耀川讲两鸡嘢， 系两鸡嘢。OK 吓，你投资两鸡嘢，跟住我就问阿健哥哥，健哥哥走去问翻刘德华，答翻阿健哥哥，健哥答翻俾我啦。 系， 哇，几咁复杂其实。OK， 咁我就话，喂，两鸡嘢。佢唔肯会还，我唔肯会还嘅。咁其实阿刘德华嗰个讲法啦，即系唔好攻击经纪哥哥啦，唔好成咁啦。当系我同刘德华讲啦， 系 佢唔会还，唔肯会还嘅。喂，佢话我投资啊，我都唔系借俾佢，我见过晒佢屋企啊， 话 声你听。咁佢家姐我见过，喂，即系饮过茶噶啦，系啊，我同阿刘青云都饮过茶，我坚嘅了，我同古天乐都饮过茶。因为你话讲少啊，咁我咪好熟悉，我同马永成讲饮过茶，我仲系咪真系啊？喂，大佬，你咪喂饮过茶代表乜嘢先？ 系 饮过茶啦，见过晒噶啦，咁我哋我就所以谂住，佢仲系谂住啫， 系 都冇讲系嗰两鸡又攞嚟投资 ，OK 啊？但系举完都已经攞咗两鸡嘅，但大前提一样嘢，我哋阿刘德华兄咧。其实节目讲咗啦，阿健哥哥都承认㗎啦，佢冇承认嘅，真係费事佢唔方便承认啦。 话 佢好孤寒嘅人。 即 係喺我哋喺身边攞一蚊你好人柒烂嘅。哇唔加渣啦屌你囉无啦啦两鸡就俾条女。 係。 唔係俾。投资。 投资系。 屌你囉佢冇沉。係 ,ok。咁呢几日咁佢开心到同我见女。咁一日搭广州四号线啦，搵屋住啦， 係 搵楼啊，好多人呢实搵唔到啦，因为搵到你就知道地方边度啦嘛，佢条女住边度啦嘛，而家搵唔到最后搵唔到啦，搵唔到你咪唔知佢唔知佢住边度啦， 係 咁其实嗱差唔多完㗎啦，咁我而家走去问啊，即係我都有阿刘德华微信，我早轮扯就早轮有一日我私下见过刘德华嘅。 但呢件事呢、我想问下系咪几耐之前啊？ 半个月至一个月到咯。 半个月至一个月到。 喂唔得啊，因为我哋呢个啲嘢节目系罐头嚟㗎，我唔知出街几时啊。 哦系喎系喎，唔好意思。 系啊，阿刘德华嗰集你睇下，听翻嗰集啦。 即系七月 系啦系啦，七月啦，七月至八月啦，嗰段时间啦，OK， 吓咁其实我依日唔知，可能而家六就八月啫，可能出街嗰时系九月，或者出街嗰时系十一月嘅，我唔知呢集诶几月出街罐头嚟噶嘛，吓唔好意思啊，吓咁因为我早轮咧就见过刘德华嘅，但系当然咧我费事提啦。因为我全部都经阿健哥哥同阿刘德华讲，刘德华同阿健哥哥讲翻，同我讲翻啫。 系， 因为我兜下好兜面，我惊笑咯，大佬。你唔捻赖啊？屌你老母两家人投资， 仆街叫你平时请乜食餐饭都唔捻得。 你老母凉茶都未请，有冇杯啊？你老母，至少嗰阵都 A 制， 凉茶 系咪先？咁啊，咁跟住咧，其实阿刘德华知噶嘛，知道我知道晒佢所有嘢噶嘛。 系 刘德华嗰日同我出去食晚饭，粒水都冇，冇讲， 冇再提呢单， 冇再提呢单嘢。坦白讲 ，OK， 如果我系好成功，搞到呢件女，而家呢件女系沉我船嘅， 系 我一见到啲问牛，我屌你老母，哇，屌你老尾，你知唔知啲问牛？哇，嗰件女啊，几捻就知我又蠢又剩啊，吴家产。屌你嗰两家人俾撚就返我添啦，成咁样㗎嘛。 係。 冇讲啊。 冇讲 过。冇讲过。乜撚关于呢件女嘅嘢係零讲过。零讲过。OK， 当然我同佢相处嘅时间唔系好长啦，因为大概半个小时到啦。因为佢嗰件新物就嚟啦。 係。 佢嗰件嘩唔知乜撚嘢新物呢就嚟啦，我唔方便讲啦。 係。 我想佢讲嘅佢唔撚齐讲。 係。 啊，有冇仲去广州啊？ 系 粒水 ，OK， 我冇问嗰件女啦，我更加冇问嗰两家嘢点啦 ，OK， 即系投资嚟噶嘛， 边有咁快有回报啊？ 唔系投资有风险啦，系咪先？股票价格都可升可跌啦，投资梗有风险啦，咁你而家你预咗风险啫嘛，系咪先？系咪先？咁係可能冇回報㗎喎，投資唔係一定有回報㗎喎。係 啊。 係啊，佢唔講咪即係冇回報啦。 即係如果你問佢嘅話，佢就會咁樣答你啦。 係啦、啊。 投資㗎嘛。 投資㗎嘛。 蝕撚咗幾出奇啊。你問乜撚嘢啊。 我冇沉喎、啊、大佬你計撚住。喂大佬。我冇沉。但係冇撚陣沉啊。劉德華係冇撚沉過嘅。 OK。 明白我俾嗰兩雞嘢唔係戇鳩。當然我哋會覺得係啦、啊。係咪先。我都唔觉得系笨拙咗啲啫。我下台上到表 ，OK 唔好咪咪做，嚟讲埋先。系俾咗两家嘢冇乜所谓，我都屌咗，屌紧咗几 Q 啊，咪屌贵啲咯，5000蚊叫我咪，你老味冇有乜所谓，系咪先？我曾经都罕慨过，嗱屌你老味，屌埋牛嘅，我都食九百寿，你两个卵样。咪撚就話我孤寒啊，兩雞嘢啊屌你老味，不過唔係請你食飯啊吳家產。 總之你以後喺神獸見唔撚到佢你就唔係沉啊係咪啊， 唔係你記撚住一樣嘢，你咪撚就話佢孤寒。你明唔明啊，我啊劉德華唔絕對唔係孤寒，佢慷慨不過唔係喺對住你同我啲你嚟話。屌你老味，唔撚緊要，最緊要佢係冇沉。我冇結論俾嘅，有冇結論俾先？ 冇， 但系冇结论之余咧，我都有呢啲嘢讲嘅，话俾你听。我无论你玩得几叻喺香港 ，OK， 套路唔同啊，大陆个套路深好多噶，话俾你听。 即系突然间一变紧一个阵式咧，你就 最捻坦白，刘德华喺亚洲夜总会或者其他夜总会。咩咁乜撚嘢嗰啲呢，即係全程哈魯味嗰啲呢， 係 屌親嗰啲女有邊一次可以唔帶袋呀，唔得。 係。 但係坦白講，我估計大陸呢啲女你俾得兩雞，嘩唔好話唔帶袋屎忽俾屌埋啦。你可以呀、啊、套路香港嘅女仔始終都有啲。喂唔係呀，我唔敢點呃你太多，除非你係水魚啫，你水魚有個樣睇㗎，係咪先？你先嚟搵返我點算？國內唔係呀。嘩你係大鱷呀、啊、可以你嚟搵我囉。 係。 我畀個地址你囉，你識唔識你呀、啊、?OK? 唔好话啦，我俾个深圳地址你，你自己都唔识去啦， 系 咪先？如果你攞何况屌你，我俾个四川地址你，系咪？你搵唔佢？佢你如果搵佢唔到，就好捻简单，一结女要离开你，等于俾我要离开上三妹，我一个方法噶咋？微信黑名单，搞掂就搞掂啦，微信黑名单就搵唔到佢啦。OK， 就我就上三妹二站唔使搵我啦，一捻样咋？好多女出嚟做一个电话，做唔捻出捞换电话。你知唔知换电话系一个咩乜嘢嘅态度啊？即系呢一样就以前阿长毛文，长毛文啊，唔系长毛啊，长毛唔会识讲呢啲嘢。长毛文同佢讲，一即系逢系女都系咁样噶，佢一唔做咧，佢就换电话噶咯。 系 佢要同啲以前啲人断绝晒关系噶。咁佢又从良噶咯。吓、啊，即系其实我眼见有啲女仔从良嘅女仔咧，即系教我啲朋友啦，教我哋嘅朋友嗰啲所谓。姐姐咧，女女啦， 系 都唔敢话鸡啦，已经唔系啦，阿嫂嚟噶嘛，变咗系先。咁佢真系换晒电话噶， 系 即系咁啊，好正啊啦！呢件女 正常嘅，佢真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已经唔系 啦，你微信都搵我唔到噶啦， 系 OK 啊咁啊，咁而家我估计刘德华咪咯， 即系可能已经搵唔到啦。 点搵啫？搵到嗰日出嚟食饭，佢同我讲啦，哇喊噶啦，话乜捻嘢啫？甩咗水。系咪先？咁我结论我就系真系有啲俾你嘅。大陆同香港个套路唔同，香港嘅女仔唔系代表佢唔贪心，大陆女仔同香港女仔唔系代表两个唔贪心。但系香港你揾佢真系始终容易啲， 系 佢呃你唔咁胆咁狠，除非佢觉得识惑你，但系唔系国内嘅女仔 ，OK？ 佢要呃你，佢狠好多。点解？因为佢就算佢食唔滑你，佢闪揾咗去，你都揾唔揾实到佢， 揾唔到噶啦， 一定揾唔到。只要佢识得眯埋，你就揾唔到。OK， 我真系俾乡下地址你，我俾我乡下地址你揾唔到啦。你唔识揾 ，OK？ 但你又唔会揾咁嘥咁多钱，唔识揾，唔通嘥啲钱就走去个乡下搞嘅咩？冇可能噶嘛，两计 入捻到佢乡下，你出唔捻翻嚟添啊？ 系咯，两计，而且系两计。咁我唔可以当话教训嘅，即係屌几次免费閪，咁两鸡嘢都抵嘅，係咪先？ 係。 咁唔同啦，因为点解？一个两鸡嘢冇带袋㗎嘛，估计。仲唔需要啦。 咁但係如果之前嗰啲係有俾钱呢？ 之前嗰啲一定有俾钱，第一次一定有啦。 唔係，我如果次次都有俾钱呢？ 以阿刘德华同阿健哥哥讲，健哥哥同我讲返呢，係有两次，我知道嘅係有两次冇俾钱嘅。 係。 OK？就是请饮请食啊，住好靓嘅酒店啊，我梗系知啦，酒店我帮你订噶嘛。OK 即系嗰你真系觉得嗰条女咧，应该就系落捻咗药噶啦， 系啦， 先至吊你嘅， 冇冇沉过， 先至可以令到你投资喺佢盘。 总之咧，呢条女咧，即系咁讲啦。OK， 你记住啊，大前提啊，系啊，刘德华冇沉过嘅，呢件女都系真心爱你啊，真心中意啊刘德华嘅， 系嘅， 吓、啊、就是、奈何。可能刘德华好多嘢啦，又一个好似生物咁嘅老婆啦，一个物体嘅 defing 咁啦，系咪先？即系异形啊 ！OK， 下次啊，你哋啊，去到神秀，如果见到嗰条女啊，刘德华唔喺度啊，千祈唔好讲翻俾刘德华听，嗰条女仲喺度做紧啊！ 唔会喺度做噶啦。咁呢，讲真咧，我要出去搵其他场有几难啫。 我话如果万一真系，万一仲喺翻神秀， 我诊先啦、啊，两鸡嘢。平你十平你十倍啦！ 唔好捻讲翻俾刘德华听啊，知唔知啊？空笑啊 ，O K， 空笑啊，碌啊， 听 集啊，我先咪捻讲啊 ，O K， 咁啊，咁节目时间真啊，好简单啦，因为呢个系一个罐头，所以咧我唔会做任何宣传啦。但系有一个宣传咧，一定要做嘅，神山虎啊，最得起唔知有冇货啦？你知慢慢下，其实最得起唔系卖好多，神山虎希望网友都继续买啦，买完之后。咁如果一个好嘅，你写翻份报告俾我，等我可以将呢份报告攞嚟宣传啦。第二，希望可以啲网友买完之后试个好，介绍俾朋友啦。OK， 咁啊，我的战男网友篇啊，呢个唔系战男网友，战男朋友，我的战男朋友篇，完嘅啦。咁啊，自求多福啊。咁啊，刘德华 ，OK， 咁啊，大家引以为戒啊。 唔好以为唔好以为你喺香港吃得好开，甚至乎你唔好以为你喺深圳吃得好开，你去其他地方一撚樣瓜柴 ,ok? 你套路唔够高。 一撚樣瓜 柴。一撚樣死，我自己都唔够胆咁样讲 ,ok? 但係千祈唔好对撚住一个刁民牛讲，欸屌你老味，我都唔会沉㗎、啊、你冇沉，你边有沉啫，冇沉啊，知道你冇沉啊， 你话冇咪冇囉。 咁你话冇沉冇沉先。冇啊冇啊 冇啊 冇冇冇得囉， 冇沉 冇沉啊， 投资失利咋嘛。 係啦，投资咋嘛，投资失败，股票价格可升可跌。 OK, 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九扑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民牛极力推介。